汉书卷38，高武王传第八。高皇帝八男，吕后生孝惠帝，曹夫人生其悼惠王妃，伯姬生孝文帝，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，赵姬生淮南厉王长，朱姬生赵幽王友，赵公王辉，燕陵王建。淮南厉王长自有传，其悼惠王妃，其母高祖威时外父也。高祖六年立，时70余城，诸民能其言者皆与其。孝惠二年入朝，帝与齐王宴饮太后前，至齐王上座，如家人礼。太后怒，乃令人着两只鸩酒至前，令齐王为寿。齐王起，帝亦起，与俱为寿。太后恐，自起反之。齐王怪之，因不敢饮，扬醉去。问之其鸩，乃忧，自以为不得脱长安。内史是曰：太后独有弟与鲁元公主，今王有70余城，而公主乃食数城，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，太后必喜，王无患矣。于是齐王献城阳郡，以尊公主为王太后。吕太后喜而许之，乃置酒其底，乐饮，遣王归国。后13年薨，子襄嗣。赵隐王如意9年立，4年高祖崩。吕太后征王到长安，朕杀之，无子，绝。赵幽王友11年立为淮阳王。赵隐王如意死，孝惠元年，喜友望赵，凡立14年。有以朱吕女为后，不爱，爱他姬。朱吕女怒去，谗之于太后曰：王曰吕氏安得忘，太后百岁后无必讥之。太后怒，以故召赵王。赵王至，至邸不见，领卫为首之，不得食。其群臣或窃窥之，辄卜论之。赵王恶，乃歌曰：诸吕用事兮，刘氏威，破邪王侯兮，抢受我妃。我妃嫉妒兮，污我以物，谗女乱国兮，上增不悟。我无忠臣兮，何故弃国？自快忠也兮，苍天欲直。须皆不可毁兮，宁早自贼。为王饿死兮，谁者怜之？吕氏绝礼兮，托天报仇。遂忧死，以民礼葬之长安。高后崩，孝文即位，立幽王子遂为赵王。2年，有司请立皇子为王，上曰：赵幽王忧死，朕甚怜之，以立其长子遂为赵王。遂帝必强， 及其悼惠王子朱虚侯张、东穆侯兴居有功，皆可望。于是取赵之河间李必强，是为河间文王。文王历13年薨，子哀王服嗣，一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赵王遂历26年，孝景时，晁错已过削赵常山郡，诸侯怨，吴楚反，遂与合谋起兵。其相建德内使王汉建不听，遂烧杀德汉，发兵筑其西界，欲待吴楚俱进，北使匈奴与联合。汉使屈州侯利季击之，赵王城守邯郸，相距7月，吴楚败，匈奴闻之，亦不肯入边。栾布自破其环，并兵引水灌赵城，城坏，王遂自杀，国除。景帝连赵相内史守正死，皆封其子为列侯。赵公王徽11年，梁王彭越诛，立徽为梁王。16年，赵幽王死，吕后喜徽望赵，徽心不乐。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，王后从官，解诸吕也，内善权，威似赵王。王不得自自，王有爱姬，王后镇杀之。王乃为歌诗4章，令乐人歌之。王悲思，6月自杀。太后闻之，以为用妇人故自杀，无私奉宗庙礼，废其祀。燕灵王建11年，燕王卢绾亡入匈奴，明年立建为燕王。15年薨，有美人子，太后使人杀之，绝后。其悼惠王子前后凡9人为王，太子襄为齐哀王，次子张为城阳景王，兴居为济北王，姜驴为齐王，智为济北王，毕光为济南王，贤为淄川王，昂为胶西王，熊渠为胶东王。齐哀王襄孝惠6年嗣立，明年惠帝崩，吕太后称制。元年，以其兄子夫侯吕台为吕王，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。明年，哀王帝张入宿卫于汉，高后封为朱虚侯，以吕禄女弃之。后4年，封张帝兴居为东穆侯，解宿卫长安。高后7年，割其琅琊郡，立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是岁，赵王友忧死于邸。三赵王继废，高后立诸吕为三王，善权用事。张年20，有气力，愤刘氏不得职，常入室宴饮。高后令张为酒吏，张自请曰：“臣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高后曰：“可。”酒酣， 张晋歌舞，一而曰：“请为太后言耕田。”高后儿子叙之，笑曰：“故乃父之田耳，若生而为王子，安知田乎？”张曰：“臣知之。”太后曰：“是为我言田矣。”张曰：“深耕既种，立苗欲疏，非其种者，除而去之。”太后默然。请之，诸吕有一人罪，王九。张追，拔剑斩之，而还报曰：“有王九一人，臣谨行军法斩之。”太后左右大惊，夜以许其军法，无以罪也。因罢酒。自事后，诸吕惮张，虽大臣皆以朱虚侯。刘氏未强。其明年，高后崩，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吕王产为相国，皆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，欲为乱。张以吕禄女为妇，知其谋，乃使人因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。朱虚侯、东穆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内应，以诛诸吕，因立齐王为帝。齐王闻此计，与其舅四军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阴谋发兵。其相少平闻之，乃发兵入魏王宫。魏博待平曰：“王欲发兵，非有汉虎符燕也，而相君为王，故善。”博请魏军将兵卫魏王，少平信之，乃使魏博将。博既将，以兵为相府。少平曰：“嗟乎，道家之言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遂自杀。于是齐王以四军为相，魏博为将军，祝武为内史，西发国中兵。使祝武代琅琊王曰：“吕氏为乱，齐王发兵欲西诛之。齐王自以儿子年少，不惜兵革之事，愿举国为大王。大王自高帝将也，习战事，齐王不敢离兵。使臣请大王幸之临淄，见齐王济世，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。”琅琊王信之，以为然，乃持见齐王。齐王与魏博等因留琅琊王，而使祝武进发琅琊国，而并将齐兵。琅琊王刘泽继妻，不得返国，乃说齐王曰：“齐悼惠王，高皇帝长子也，推本言之，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，当立。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，而则于刘氏最为长年，大臣故待则绝计。今大王刘臣无为也，不如使我入关济世。”齐王以为然，乃亦具车送琅琊王。琅琊王既行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。于是齐王为诸侯王书曰：“高帝平定天下，望诸子弟， 悼惠王薨，惠帝时留侯张良立陈为齐王。惠帝崩，高后用事。春秋高，听诸吕善废帝更立，又杀三赵王，灭梁、赵、燕，以望诸吕，分齐国为四。忠臣进谏，赏祸乱不听。今高后崩，皇帝春秋复，未能治天下，故待大臣诸侯。今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结列侯忠臣，矫治以令天下，宗庙以威，寡人率兵入诸不当为王者。汉闻之，相国吕产等遣大将军影阴侯灌婴将兵击之。婴至荥阳，乃谋曰：诸吕举兵关中，欲威刘氏而自立，今我破其环抱，是亦吕氏资也。乃留兵屯荥阳，使人欲齐王及诸侯与联合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屯兵西界待曰：吕禄吕产欲作乱，朱虚侯张与太尉伯丞相平等诛之。张首先斩吕产，太尉伯等乃尽诛诸吕，而琅琊王亦从其至长安。大臣亦欲立齐王，皆曰：母家四君恶立，虎而冠者也，防以吕氏故，即乱天下。今又立齐王，是欲复为吕氏也。代王母家博士，君子长者，且代王高帝子，于今现在最为长，以子则顺，以善人则大臣安。于是大臣乃谋迎代王，而遣张以诸吕氏事告齐王，令罢兵。灌婴在荥阳，闻魏博本交齐王反，即诸吕氏罢齐兵。使使赵则问魏博，博曰：失火之家，其侠先言丈人后救火乎？因退立，古战而立，恐不能言者，终无他语。灌将军熟视，笑曰：人谓魏伯勇，望庸人耳，何能为乎？乃罢伯。伯父以善鼓琴献秦皇帝，及伯少时，欲求见其相曹参，家贫无以自通，乃常独早扫其相舍人门外，舍人怪之，以为物而似之，得伯。伯曰：愿见相君无因，故为子扫，欲以求见。于是舍人献伯，曹参因以为舍人，一位参欲言事，以为贤，言之悼惠王，王召见，拜为内史，使悼惠王得自治二千石，即悼惠王薨，哀王嗣。伯用事重于相。齐王既罢兵归，而代王立，是为孝文帝。文帝元年，晋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、琅琊、济南郡赋予齐，而徙琅琊王望焉。 一封朱虚侯、东穆侯各2000户，黄金1000斤。是岁，齐哀王薨，子文王则嗣。14年薨，五子国除。城阳景王章，孝文2年，以朱虚侯与东穆侯兴居聚立。2年薨，子恭王喜嗣。孝文12年，喜望淮南。5年，复还望城阳。凡历33年薨，子请王延嗣。26年薨，子敬王义嗣。9年薨，子惠王武嗣。11年薨，子荒王顺嗣。46年薨，子代王辉嗣。8年薨，子孝王景嗣。24年薨，子哀王云嗣。1年薨，五子国爵。成帝复立云兄李为城阳王，王莽时爵。济北王兴居，初以东穆侯与大臣共立文帝与代帝，曰：诸吕氏臣无功，请与太仆腾公俱入清宫。遂将少帝出，迎皇帝入宫。使诸诸吕时，朱虚侯章功尤大。大臣许尽以赵帝望章，尽以梁帝望兴居。即文帝立，闻朱虚东穆指出欲立齐王，故处其功。2年，望诸子，乃割其二郡以望张兴居。张兴居亦自以失职夺功，遂于张薨。而匈奴大入边，汉多发兵，丞相灌婴将击之。文帝亲幸太原。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，遂发兵反。上闻之，罢兵归长安，使吉仆侯柴将军击破，掳吉北王。王自杀，国除。文帝悯吉北王逆乱以自灭。明年，晋封道惠王诸子、皮君等7人为列侯。至15年，齐文王又薨，无子。时道惠王后尚有城阳王在，文帝连道惠王嫡嗣之爵，于是乃分齐为6国，尽立前所封道惠王子列侯现在者6人为王。齐孝王姜驴以阳虚侯立，济北王志以安都侯立，淄川王贤以武城侯立，胶东王雄渠以白石侯立，胶西王昂以平昌侯立，济南王毕光以乐侯立。孝文16年，六王同日俱立。历11年，孝景3年，吴楚反，胶东、胶西、淄川、济南王皆发兵应吴楚，欲与齐。齐孝王狐疑，城守不听。3国兵共为齐。齐王使陆中大夫告于天子，天子复令陆中大夫还报，告齐王坚守。汉兵今破吴楚矣。陆中大夫至，3国兵为临淄数重， 无从入。三国将与陆中大夫盟曰：若反言汉已破矣，其促下三国，否且见图。陆中大夫既许，至城下，望见齐王，曰：汉已发兵百万，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，方引兵救齐，齐必坚守无下。三国将诛陆中大夫。齐出为急，因与三国通谋，约未定，会陆中大夫从汉来。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，会汉将栾布、平阳侯等兵至齐，击破三国兵，解围。以后闻其出与三国有谋，将欲移兵伐齐，齐孝王惧，引药自杀。而胶东、胶西、济南、淄川王皆伏诛，国除，独济北王在。齐孝王之自杀也，景帝闻之，以为其首善，以破解有谋，非其罪也，诏立孝王太子寿，是为义王。23年薨，子厉王次昌嗣。其母曰己太后，太后娶其弟己氏女为王后，王不爱。己太后欲其家重宠，令其长女己翁主入王宫，正其后宫无令得晋王，欲令爱己氏女，王因与其子翁主奸。其有患者徐甲入侍汉皇太后，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，修成君非刘氏子，太后怜之。修成君有女娥，太后欲嫁之于诸侯，患者甲乃请使其，必令王上书请娥。皇太后大喜，使甲之齐，使主府偃之甲之使齐，以取后事。亦因为甲，即事成，幸言言女愿得充王后宫。甲至齐，逢以此事。己太后怒曰：王有后，后宫被拒，其甲其贫人，即为患者入仕汉，出无补益，乃欲乱无王家。且主府偃何为者，乃欲以女充后宫。甲大穷，还报皇太后曰：王已怨上娥，然事有所害，恐如燕王。燕王者，与其子昆弟坚作死，故以燕感太后。太后曰：吾复言嫁女齐氏，是进淫闻于上。主府偃由此与其有隙，偃方姓用事，因言其临淄10万户，市租1000金，人众殷富，聚于长安，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忘此。今齐王于亲属一书，乃从容言吕太后时其欲反，即吴楚时孝王积为乱，今闻齐王与其子乱，于是武帝拜偃为齐相，且正其事。偃至齐，即至王后宫患者， 魏王通于子翁主所者，辞即王。王年少，据以罪为利所执诛，乃饮药自杀。是时赵王据竹府偃，一出拜齐，恐其见书骨肉，乃上书偃偃受金及轻重之短。天子亦因求偃。公孙弘曰：“齐王已忧死，无后，非诛偃，无以色天下之望。”偃遂作诛。厉王立五年，国除。济北王至，吴楚反时，出一语通谋，后坚守不发兵，故得不诛。喜王淄川，元朔中，其国绝。道惠王后唯有二国，城阳、淄川。淄川地必齐，武帝为道惠王种元在齐，乃割临淄东，还道惠王种元邑，尽以与淄川，令奉祭祀。至历35年薨，是为义王。子敬王建嗣，20年薨，子请王仪嗣，35年薨，子思王钟古嗣。五奉中，青州刺史奏钟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，钟古或参与被袭，或白昼使裸服，犬马交接，钟古亲临观。产子则曰：“乱不可知，使去其子。”是下丞相御史奏钟古为诸侯王，以令至八子，至彼600担，所以广祀众族也。而钟古禽兽行，乱君臣夫妇之别，悖逆人伦，请逮捕。有诏削4县。28年薨，子考王上嗣。5年薨，子孝王恒嗣。31年薨，子怀王交嗣。6年薨，子永嗣。王莽时绝。赞曰：“道惠之望齐，最为大国，以海内初定，子弟少，积秦孤立无藩府，故大封同姓以振天下，使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，群卿以下众官，如汉朝，汉独位至丞相。自吴楚诸侯稍夺诸侯权，左官复议阿党之法设，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，贫者或乘牛车。